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56集。阿音觉得他今日大清早的就不对劲儿，亦或可能是从昨日沉默上楼后就开始这样，他也说不准，只觉得同他在一起越久，这男人怎么就越小气古怪，实在是难琢磨。他收拾好后坐车出门，去的是苏公馆。苏玉良自然不在家，苏太太见着是阿音，温婉笑容有些尴尬。他知道自己的女儿看上的是眼前人的丈夫，正妻找上门来了。下人送上西式茶杯，里面泡的是红茶。韩听竹不喜茶不喜酒，最常喝的是寡淡白水，家里常见的也是各式透明玻璃杯。阿音便多看了几眼，苏太太适时开口： 韩太太，您今日来是？ 阿音淡笑，脸上全然没有为流言伤神的样子。我来找苏小姐，昨日短暂见过，觉得甚是投缘，您不会介意我贸然前来吧？世间哪有不愿意别人喜欢自己孩子的母亲？苏太太那满脸端庄的温婉也染上了几分真。 哪里会介意的？开心还来不及。小曼贪玩的年纪，前阵子骑马还被甩了出去，吓得哟，心脏都要跳出来。医生都说差点没救，这下好，被吓得倒有了些淑女样子。我这个做母妈， 话说起来就愈发多，他好像意识到阿音尚未生育，话锋收住。 韩太太说得远了，您可不要听那些下作传言，我们家小曼还是有良知的，现下都一夫一妻制了，您这点还是可以放下心的。 阿音有些凉意的手覆盖上眼前保养适宜的女人的手，她的手就热得多，明明同样刚握过热茶。您放心，我若是信了，今日何必还来？昨天我也在俱乐部里，听竹同小曼总共也未说几句话，那些人太过捕风捉影。常养在家里的妇人就是这般单纯，阿音三言两语，她便觉得好似被人理解，心头暖融，就差眼眶挤出泪水。 韩太太，您是个明事理的女人，比我这种从不出门的清明太多了。小曼最近白日里嗜睡，现下应还在梦中，你要不要留下吃个午饭等等？ 阿音心中已经有些了然，实则细数是有些心疼眼前女人的，可毕竟人鬼互不干涉，她也不会多说，只做出为难样子，再真切地同她辞别。苏太太，我见你人实在是好，也想同你多聊聊天，可实在是还有事情，听竹在等我。我这也是怕小曼她姑娘家的受不住这些风言风语，才挤出时间来，见她无碍，我放心许多。苏太太愈加感动，仿佛要把阿音的手捂热。 你有心了，等小曼醒来，我一定带她择日到家里拜访。 阿音颔首道：何来的拜访？就同小曼说，我请她到家里玩，姑娘家总是喜欢轻松些的氛围，对吧？ 对对对，还是韩太太心细。 走在苏公馆院子里，阿音回头看了眼，楼上只有一扇窗遮光帘子拉得严实，可窗户却大开通风，定然是苏小曼房间。今日不如昨日那般阴，隐约有些见情，断断续续被硕大的云层遮挡住。想起来刚刚在客厅门口看到好些少女钟爱的蕾丝遮阳伞，她扬起了嘴角，笑意很深。真正的皖南苏氏苏玉良独女，怕是早就死了。清代初始，鬼界修出人身的越来越多，阎王爷早就明令禁止，不许借用濒死之人的身子，有违人世常理，有碍地府轮回。 要插听阿音讲完，陈生开口。 现在上海的鬼差是谁？怎这般无用？ 张月分析道。 如今上海滩哪日不是死好些人，鬼差也有疏漏。他占着人家身子，苏小曼鬼魂便去不了地府，只能四处游荡。鬼差为了带他回去，还得去多捉个鬼。碍事。 要插看向阿音。 所以小阿音，你又捅娄子了。永城呢？ 我没见到苏小曼，如何问他永城？但定与他有关，他对韩听主有意。 啊、哦，怕不是又一个痴等千年的人，最近真是多见。 张月眼神有些凌厉地盯过去，阿音倒没多想，只觉得要插满脑子都是钱，不知情爱有多苦，却也同样引人深陷。回到家里，见客厅无人，心想韩听竹还未回来，他鼻子灵敏，闻得到鱼腥味，便踩着高跟鞋进了厨房。韩听竹刚有些困倦，不自觉地倒在沙发上小憩，尖细鞋跟踩在大理石地砖上的声音实在让人忽略不得。他穿拖鞋，无声跟着他进了厨房，却不想正看到他两只手指戳进那只浸在水里的鱼眼窝，再拿出来已经夹着带血的眼放进嘴里。这动作实在太过熟练，韩听竹不禁回想，每每炖了鱼喜欢吃鱼眼边的肉，他不喜欢鱼眼并未多注意，好像有些时候是没有眼睛的。阿音感觉到背后视线僵硬，转身手指上还挂着一丝血。韩听竹脸绷得很紧，开口很冷。他一直知道有地下交易买卖新鲜带血的紫河车，供贵妇维持容貌，便以为阿音生吃鱼眼也是这般邪术。韩听竹说道。 你真恶心。 他霎时间满腔的委屈上涌，声音有些抑制不住的抖动。 你说恶心，可你当初还为我娶过，双手沾满鲜血哭求我吃，怎么如今变成恶心二字了？哦，那不是你。 血迹用手帕擦掉，不待眼前人开口，他要在眼眶泪水溢出前离开着。韩听竹看着那决绝的背影，攥紧了拳头。他为所说的话后悔，因他绝无那般含义。没过一会儿，男人亲自上楼叩主卧房门，唤阿音下去用晚饭。阿音开口拒绝，他就执拗地继续等在门口，同竹寒一样认真的眼睛望着他。下人看韩听竹眼色退了下去，餐厅里只剩两人，他落下第一块加了鱼眼放到阿音碗中，求和意味太过明显。阿音笑声很是诡异凄清，撂下筷子歪头看他。我只吃生的。韩听竹同样放下筷子，破天荒的有些迟疑开口。 好，下次吃生的。 阿音心里那股扭曲愈加严重，不知道自己满目含泪湿得他好生心疼，开口更似针扎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演。